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咁但香港个咧最先就叫 observatory 啊，咁但系咧其实佢主要嘅功能咧，佢系有即系授时嘅成分嘅。嗱，授时大家学呢个字啦，就系、是、time service 授咧就是、教授嘅授，剔手边嗰个授，授时服务啊叫做 time service。咁佢最先咧就真系最主要就系呢个授时嘅服务。咁佢亦都有啲咧就是、地磁同埋水文嘅探测嘅吓 ，geomagnetism 同埋 hydrology 嘅。咁呢啲嘢咧其实对佢大英帝国都好重要嘅。佢去到边度都要进行呢啲咁嘅探测噶啦，系嘛？咁然之后咧就是、台风警告啦。其實嗰陣時咧冇乜天，佢最先成立嘅時期咧係冇每日天氣預報嘅，因為嗰個唔重要噶。佢話誒得噶啦，冇緊要嘅， 更加冇咩空氣污染。 落雨落雨唔落嗰啲梗係冇啦，咩空氣污染啊、紫外線嗰啲梗係冇啦。其實佢最主要咧就係有颱風嚟咧，咁佢就會話俾啲漁民聽。咁其實咧佢最緊要話俾自己啲海軍聽，不過順便話埋俾你啲漁民聽啦，咁樣樣啫，係嘛？咁啊殖民地啊嘛。咁但係咧後嚟咧就當然就係發展出即係嚇俾佢成套完整嘅天氣預報啊，係嘛？咁所以佢係一個氣象局嚟嘅啫。咁但係所以我1979年。1978年九月二号收到嗰封信嘅时期咧，就好似阿 Cherry 咁讲啦，咁啊思想斗争啦吓，好痛苦。咁到最后咧，都系转咗过去。啊，其实我喊咗好多场嘅，啊啲学生都喊。咁啊，但系咧，即系去咗太空馆。咁太空馆咧，其实我系1979年一月二号上班嘅，即系一月一号元旦啦，系嘛就上班。咁啊上班之后咧，我好记得4月咧就搞咗个大型嘅天文展览吓，喺呢个大会堂低座展览厅，我第一次咧就做嘢做通宵。咁但系而家我讲嘅唔系一个，我就讲。去到年尾11月，79年11月咧，就搞咗咧。虽然嗰阵时都未开馆嘅，我哋其实唔系喺尖沙咀翻工嘅，因为嗰个 office 都未系ready。我哋就喺大会堂嘅高座嘅嗰个展览厅对入咧，大家通常去到嗰度去厕所嗰度咧，其实你去完厕所仲有地方入噶吓。咁过嗰度咧就翻咗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咧，就系喺嗰度临时办公室。1979年嗰一年咧，咁就系筹备开馆，做咗好多嘢。咁11月嘅時期咧，都仲係喺嗰度翻工嘅。但係咧，我哋就搞咗一系列嘅公開講座啦，嚇、啊、天文講座。咁當時我個上司就係廖慶齊先生啦，嚇、啊、就係、是、香港太空館創館館長，亦都係當時咧嚇即係全香港嘅 number one 嘅業餘天文發燒友嚇、啊。香港最大嘅望遠鏡咧，唔喺天文台，天文台係冇望遠鏡嘅，就喺佢屋企。就是廖慶齊先生，咁但係就係廖生就問我啦，佢話 Eddie， 嗱你都嚟講翻講啦，咁啊你諗下講咩題目咁啊，咁我諗咗一陣，我就即刻得啦，我話廖生我就講呢個題目啦，咁我擬定嘅題目咧就叫做啊 The High Frontier 啊，就係 The Future of Space Colonization 咁上下，就是、太空殖民新天地。咁點解咧？因為咧事源我當其時咧，我就喺即係太空館咧，其實佢哋嗰陣時都有啲啊買咗啲天文書翻嚟。啊，少少嘅 library 啦，我迷你嘅啦，咁我就攞咗一本嚟睇，嗰本咧，原来就系1976年啊，普林斯顿物理学教授叫做 Jerry O'Neill， 叫做奥尼尔咧，佢所写嘅，佢就系叫做 High Frontier 吓、啊，佢咧就系叫做等我睇个全名先，系 Human Colonies in Space 啊，高边疆啊吓，即系一个 High Frontier， 咁啊，佢写呢本书咧就系讲人类。將來會怎樣進入太空，可以在太空度殖民，但是它這個新的構思呢是跟我們以往所理解的很不同的。對於我來說，雖然那時候我剛剛20出頭，即是20多歲，其實我已經即是科幻那個，即是你說那個道行都很深的了，因為我差不多小6呢就開始看科幻小說的了嘛。那我大學畢業之後，那我已經看了無數那麼多了。那所以對於什麼太空殖民呢，其實我都說了然於空的了。但是當其時呢，主要都是不是月球就火星啊，那艇啊，或者是木星的衛星那艇。但是呢，我看這本書呢，是真的令我有即是哇大開眼界、哦、原來他說在月球或者火星表面的殖民呢固然可以進行，但是其實是不需要的。人類在太空上住呢是完全根本是不需要有什麼星球的，因為那些星球表面的環境往往都一樣是很惡劣、啊、你都是要做很多的人工的環境出來的。那既然是做人工的環境，不如就在真空， 不如自己起一个啦。 冇错啦， 搞咁多嘢。 冇错啦，所以咧呢一个咧呢一本书咧，当时对我系有震撼性嘅，即系1979年睇呢本1976年出版嘅书咧，令我打开系、哦，原来 space colonization 以前就一直谂月球基地啊、火星基地啦，原来唔系，就系、是、太空基地，就系、是、in space。咁所以呢，于是咧我就睇完之后咯，好兴奋啦。 咁又睇埋其他好多嘅資料啦。雖然嗰陣時梗係冇互聯網啦，有排都未有互聯網啦。咁但係咧都可以喺好多雜誌啊，或者借其他書籍啊，其他書就唔多噶啦，因為呢個好新嘅意念。咁就抄咗好多好多資料。咁啊，於是咧我就去講呢個講座咧，就應該係11月，我唔記得幾多號啦，就喺大會堂嗰個演講廳。那個 theatre 就不是 concert hall 啦，因為 concert hall 實在太大啦嚇。咁、啊、但係另外仲有一個 theatre 啦，但其實好多時候都有啲如果係一啲叫獨奏會啊、recital 啊，都會喺嗰度嘅演出嘅。咁我就喺嗰度咧就嚟去講講座。其實我之前喺嗰度演出過噶啦，因為咧我喺大學 undergrad 嗰陣時咧，我係參加咗港大嘅音樂社嘅中國民歌組啊。咁音樂社 music club 咧就每年咧都係週年嘅表演嘅。咁當其時咧，我就曾經喺嗰個舞台上面咧，就係唱呢、這個嚇、啊、太陽出來喜洋洋啊呢首咁嘅四川民歌。咁我期間咧仲做呢個領唱嘅部分咧，有好幾句咧，我係搭前幾步咧兩步咧，然後係領唱獨唱唱幾句，然後褪翻後咧同我一齊唱。咁所以咧，其實我喺度演出過噶啦。咁但係嗰陣時係學生，咁但係而家出咗嚟做嘢啦。咁就2017年11月喺度講，但之前咧，哇，我犀利啦！大家知道嗰陣時咧，就梗係冇 PowerPoint 呢樣嘢啦，呢樣都係好遙遠嘅將來㗎。PowerPoint 對我嚟講當時梗係冇啦，就只有咩咧，就叫幻燈片，你哋差唔多未睇過啦，你哋咁後生都唔知咩叫幻燈片，叫 slides 啦，係咪？ 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咧，有啲摩燈啲嘅幻燈片咯， 摩燈啊， 即係有個平面，你可以喺上面擺張透明嘅嘢。 哦，冇錯啦，嗱嗰啲咧叫高影機，就叫做 overhead projector。是嗎？咁就呢嗰陣時呢其實 Overhead Projector 都未係好流行㗎 ,1979 年係咪？咁但最主要呢，如果你真係要播啲高質素嘅照片呢，都係要用一個叫幻燈機 ,Slide Projector。咁當時呢我好記得啦，太空館呢就有個同事呢，佢係一個真係好叻嘅攝影師嚟嘅。咁、啊、佢就幫我呢就係、是、喺個 studio 入面呢就係、是、嚟去影曬呢啲，佢真係要影啲書同埋影嗰啲嘅雜誌嗰啲相㗎。就喺嗰度，就唔好似而家咁 菲林機咁樣。 菲林梗係菲林啦，嗰陣時係冇數碼相機嘅嚇，嗰陣時係史前時代啊，對大家嚟講，全部一定用菲林嘅。 即係佢要曬啲正片喎，係嘛？ 係啦，冇錯啦，係、哦。咁佢要影咗嗰啲負片又曬正片啦。咁但係其實 slide 咧就係咁樣樣嘅，其實佢一影出嚟咧就已經係正片㗎啦。 是 啊，佢即係所以佢唔使冲晒嗰个步骤啊，吓佢系一种特殊嘅，系啊个菲林佢影出嚟已经系咁啦。咁啊咁嘅时期咧，卒之咧如果冇记错咧，系制作咗差唔多近百张 slides， 好贪心啊我，都好本事啊，周围去挖挖挖咁嚟去串埋。咁卒之咧就嗰、那个讲座应该好似系个半钟啊。但我講了差不多兩個鐘，哇！完全 overrun 曬，其實都好多人嚟聽啊。其實而家呢啲咁樣嘅公開講座咧，哇！有好多時咧都係小貓三兩嚇，即係睇你好唔好彩啦。因為而家咧係多咗好多嘅唔同嘅節目啊嘛，呢啲文娛嘅活動啊，係嘛？呢啲咁嘅即係科普講座都好多，但係以前嚟講係缺噶嘛。咁所以即係雖然以前嘅人口可能係得嗰下即係四五百萬，而家係700萬。但以前呢，我記得我喺太空館講講座嘅時期呢，星期日朝頭早啊，嗰條龍啊排到出去出面啊，好遠㗎，啲人有啲入唔到去添啊，即係嗰200座位都唔夠坐。 好踴躍喎，其實。 好踴躍㗎。 而家好少見到有。 而家反而乜嘢啦，係啦。兩個原因嘅，一個原因呢就係、是、一個負面嘅，一個就是正面嘅。負面呢就係話啲人呢太功利啦。即是呢啲冇用嘅吓，唔系帮佢考试嘅。 佢宁愿去睇下戏。 咁佢就唔嚟啦。咁呢个系负面嘅啦。但正面嘅咧就系话，因为社会进步，咁咧我哋而家实际上系好多好多节目，好多好多呢啲文娱嘅节目，所以咧即系佢系资讯方便啦。好啦，咁但系咧就讲翻当其时咧，我就系讲咗呢个讲题咧，我仲好记得一样嘢咧，即系忍唔住都要提一提嘅。我其中影咗一张嘅照片咧，一个幻灯咧，就是、一个红当当嘅地球。咁当然其实都系画家笔下嘅，拍出嚟就系提醒我哋咧，就系、是。人類的工業文明因為燃燒太多化石燃料，釋放太多二氧化碳，因為令到我們這個溫室效應會越來越加劇，到頭來就很可能就會是步這個金星的後塵，就變成一個高溫的煉獄。不要忘記現在你說是1979年、那時候是沒有全球暖化這個名稱的，告訴大家 Global Warming 這個字還是很遙遠的未來的，那時候只有一個名稱就叫做 Greenhouse Effect， 就叫溫室效應。但是呢科學家因為研究金星的時期知道金星表面的温度是400多度的攝氏，而它的大氣層主要就是二氧化碳，所以它亦都推斷了就是因為金星這個這樣的超級的溫室效應造成這個高溫，所以已經有科學家當時就提出這個警告了。我就趁這個機會就提出這個警告，好可惜現在43年之後44年不是79年45年這個之後咧，實際上咧已經即係嗰啲個問題咧，係變成全球嘅最大嘅一個威脅。 啊，但是我哋即系做嘅嘢咧系极少极少。啊，好啦，咁讲翻太空殖民啦，啊，都有关系噶，即系始终嚟讲，最后就系话会唔会到最后地球不适宜居住啊嘛，啊，咁啊被逼我哋咪进行呢个太空殖民咯，咁样样。咁但系讲翻呢个奥尼尔咧，其实就佢原来喺1992年嘅时期已经过身噶啦，吓，佢1927年出世嘅，咁佢啊1954年嘅时期我都未出世咧，佢就喺 Cornell 咧就攞博士，后嚟就去咗普林斯顿就研究粒子物理学，咁啊巴闭啦，最顶尖而嘅学府啦，咁但系咧佢就系1965年嘅时期咧，其实佢仲发明咗咧，而家我哋用嘅嗰啲叫做吓粒子加速器入面点样去储存一啲咁嘅高能嘅粒子啊，咁样啊，用呢啲即系电磁场啊，咁样，咁佢亦都咧系做咗第一个咧就是粒子对撞嘅实验添。咁你知道而家咧吓前嗰排咧讲上帝粒子嘅时期咧，就知道咧佢咪喺呢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嗰，那个哇，即系世界上系最大嘅，就系相撞啊嘛，即系两个咁嘅质子束啊，咁样吓，即系高能粒子相撞咧啊嚟去做好多实验。咁其实最先咧讲嘅实验咧就系呢个奥尼尔做嘅。咁但系咧而家即系对于唔系真系物理学家嗰啲人啊，即系我都唔系啊，我科普嘅啫吓，我读物理唔系物理学家。但系咧好多咧呢嘅人咧反而记得佢咧就系关于太空殖民啦吓，就系佢写嗰本。但其实他写本书当然就是都很多年的研究的成果来的。话说早在1960几年的时期他就已经很支持太空探险，但他也有感于很多人就觉得太空探险是浪费钱的，是浪费资源的。咁於是咧，佢就喺課堂上面同啲學生講，咁就係話咧，其實太空探險咧會帶嚟好多嘅，即係負效果啊，即係嗰啲帶嚟好多好處嘅嚇，即係無論喺能源方面啊、電子科技方面啊、材料科技方面啊，係嘛，甚至對醫療啊咁樣。咁但係咧，傾下傾下嘅時期咧，佢就俾咗一個課題佢啲學生。咁講真，我都相信奧尼爾俾呢個課題嘅時期咧，佢心入面都有少少嘅答案嘅。咁但係即使係咁咧，佢亦都冇咁多時間做啊嘛，所以最好揾學生做啦。佢話地球嘅表面，佢甚至話一個行星嘅表面啊 ，is the surface of a planet, the best place to develop 一個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嚇，即係一個工業文明。其實係咪喺一個星球好似地球咁嘅表面係最合適去發展工業文明嘅地方咧？咁樣就叫到學生研究。果然學生研究了大輪回來呢，答案就是 NO NO 就不是這樣呢。為什麼呢？這樣原來他就是考察到原來在工業的製作的過程，無論是在研發製作過程，其實很多的條件一個星球表面都不是那麼合適的。原來太空裡面呢，哇就正了，包括什麼呢？包括一個完全失重的狀態，包括一個直情是很厲害的真空，因為地球上你怎樣抽真空呢，其實跟太空的真空是差很遠很遠的，包括是温度的極端，極高温極低温就隨手可得，即是你在地球 要得到那個高温和得到那個低温，你就不知道多昂貴，在工業製作上面，我在太空隨時就最幾高温就幾高温，幾低温就幾低温， 太陽一曬下來很高温，一避開太陽就很低 温。還有一個就是絕對無塵的環境，當然因為這個也是一個真空的好處，地球上面很多東西你是要隔著塵的，你知道那些高精密儀器的實驗室，太空裡面根本就沒有塵，不用煩，咁樣咧，其實仲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好處咧，咁佢哋就即係分析出嚟啦。咁奧尼爾咧就即係睇完佢啲學生做嗰啲習作咧，咁佢就即係話覺得好嘢喎，原來呢個係有意思嘅喎，叫啲學生做呢樣嘢，個答案係好有意思嘅。咁佢自己又繼續進一步研究。咁於卒之1970年嘅時期咧，佢就將呢個概念引申到咧，就係即係話人類既然可以有一個工業文明，可以將佢擺喺太空度。咁一定要有人喺度噶啦，咁不如可以直情喺嗰度居住啦，咁樣係嘛？咁就諗到呢一個所謂 space habitat 即係個居所啦嘅概念。咁寫咗篇論文喎，即係正式嘅論文。你知科學家嚟講咧，佢最主要咧有乜嘢嘅諗法或者新發現唔使講啦，就梗係要寫篇論文咧，就要喺嗰啲叫做 peer review 嚇同齊評審啊，我哋叫做 peer review 嘅 journal 度發表，咁樣先至算係講咗噶嘛嚇。就咁樣好似我喺浩浩雙雙講咁冇意思嘅係嘛，你一定要喺本 journal 度出版先至叫做係講咗嚇。你茶餘飯後講係冇意思嘅，喺科學界嚟講，咁呢個就係個遊戲規則嚟嘅。你認唔認同？你都係要咁玩法嘅遊戲規則。咁於是佢咧就寫咗叫 the colonization of space 咯嚇，即係最開門見山的一個題目。但是呢他竟然投稿投了4年 他已經是普林斯頓的物理學教授了， 都沒人採他， 沒人採他、啊、證明呢有時都不是真的、啊、完全是跟紅頂白見高、拜見都是踩的，有時學術家、 那時其實是已經完了那個跟蘇聯的軍備競賽，還是 未的？未開始還在那裡很厲害，是冷戰的高峰的， 即其實都已經是在鬥緊， 是在鬥緊的， 但沒有人去理他這件事呢、 啊、但是人們覺得他實在太過 far-fetched 了真的 太過這個天馬行空、啊、妙想天開、啊、去到1974年的時期，即是四年，卒之才能夠在 Physics Today 那裡來去出版了、啊、這篇論文，令到世人是廣為是接觸到這個意念的、啊、那意念的具體內容是怎樣呢、我們休息一陣，回頭就再講。 還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的東西等於萬多人都識，還怎算是出眾的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2014年首部神话动作特技巨献，白宫轮陷监制，光天猛将特技班底，大力戰神 3D， 今日港美同步神力難擋。